要给你。

上美丽的重逢。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启辰七座 M50V 全新上市，7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 国产的价格，合资的品质，关键是大哟。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电话03123669210。 今天是5月21号，小满。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这是全国北方地区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已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约相当乳熟后期，所以叫小满。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贱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贱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贱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什么原因让他从美国硅谷最大科技孵化器离开，签约车库咖啡，开拓创夫投资事业？3G 创夫模式如何助力创业者走向成功？创业者如何获得投资人青睐？听秦征一一道来。创业故事我说你听。大家好，欢迎收听车库咖啡电台，我是小庆。今天我们在介绍嘉宾之前呢，先介绍一个机构 Plan and Play。这是美国硅谷最大的孵化器，有很多知名的企业呢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包括谷歌、PayPal 等著名企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曾经在 PNP 中国总部做高层，是一位很有艺术家气质却在创投圈混迹了近6年的管理人，他就是秦征。秦征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秦征，我之前在 PNP 北京这一块管理投资以及创富业务，现在来到了车库咖啡，也是做创富以及投资这方面的工作。 首先非常的欢迎您加入车库咖啡这个大家庭，此处应该有掌声的。 谢谢。 最早的时候跟创投行业结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其实我最早是进入，其实是做 PE， 做产业投资这一块，做半导体相关的，包括第三代的半导体啊，这个包括半导体照明啊、紫外啊、红外这一类的这种产业投资。然后后来接触到一些科技感比较强的这些早期的项目，然后我对他们产生了也比较大的兴趣。因为做 PE 投资，你知道，就是会比较一板一眼，就是财务数据啊、行业的产业架构啊这些分析，基本上琢磨我们投资的时候，包括推出渠道啊、推出这种收益，基本上算的也都差不多了，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惊喜吧，可以说。但是早期的投资从无到有，然后甚至说有一些科技、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模式，你是可以看到它在未来是可以改变社会的，改变我们整个人的生活的一个状态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对我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然后后面就慢慢的开始往早期项目的投资去转了。 那在 PNP 呢？ PMP 也是专注于早期的项目的这个投资以及孵化的嘛。因为 PMP 的模式呢，其实在国际上来说它都比较独树一帜，它是跟一些大企业有一些非常深入的一些合作，然后通过对一些早期项目的科技类的这种投资，然后把它跟大企业介绍认识了以后，大家产生一些化学反应，然后帮助中小企业去发展怎么去做的这么一件事情。 嗯，一直在这个创投圈行业哈。 对对对。 那您来车库咖啡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来车库咖啡其实很机缘巧合，那个时候是跟咱们车库在谈一个合作，跟咱们车库孵化的合伙人石总聊了几回，就聊得特别投机。投资方面其实大家的观点都还一致，就是行业内大家的做法都还比较像，但是在创业服务这一块其实大家的各自的每一家的打法都不太一样。然后我跟石总聊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在创业服务这一块的观点就特别的一致，然后想做的事情也比较像，然后聊着聊着就聊到一块了，然后后来非常有幸，石总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我也就过来了。 其实之前在PNP 的时候，您也在做创富行业， 是的， 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您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国内的这个创富行业呢，就跟国外相比来说，总体的感觉是，一些基础的工作可能做的还不是那么的到位，就是服务啊，其实做的不是那么到位。中国其实近些年来天使投资这一块的投资的数额已经翻了好多好多倍了，但是到去年的时候大家很明显的感觉，特别是创业者，就大家叫什么资本寒冬啊什么的，但其实我们从资方的角度来看并没有资本寒冬这么一说，大家手上的钱手上的资本其实还是很充足的，包括这个我们去玩募资啊这些东西都其实都很顺畅，问题是没有项目，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可投的项目可去投资，而像另一方面又感觉到资本好像突然一下不投了，资本是不是就是没有跟上，但其实资本的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中间的就是衔接的环节出现了问题，就因为早期的时候可能你一个想法一个 BP 直接把投资人说动他拍板就投了，但是中国这些年资本也走了一些弯路，包括投了一些大家也都经历过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案例，然后所以说现在投资越来越谨慎了，但是创业者的这些项目这一块呢并没有跟着资本的这个成长而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成长，整个创业的质量还是停留在以前的这么一个水平，而又没有很好的一个服务机构去帮助他们提升来去配合资本的一个期望，所以中间出现了一个断档。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像国外从学校开始就有非常好的成体系的这么一个创业辅导，这些年我们国内也在提，但是方向和这个做的事情的踏实程度很明显是不成比例的。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到美国跟人民大学啊还有加州大学有一个对话，就是大家在创业培训这一块的对学生的创业培训的这一块的这个看法交换的意见，很明显双方从意识就是这种指导思想这个层面来看都是存在巨大的差距的。我们国内更多的还是手把手的教这么一个阶段，就比如说告诉你哪一个行业现在现状是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什么去方向，但其实我们的导师也好我们的教师也好对一个行业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虽然说那个学生可能对这个行业的认识还不如你，但是很快他做一些基础研究以后，他可能他对这个行业的认识深度就已经达到你的程度了，如果你要手把手的去教告诉他怎么创业，这个是很难去把它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的。而在加州那边呢，比如说加州大学他们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告诉你一些基本的方法，比如说你怎么去找投资人，什么样的投资人会有什么样的偏好，然后你怎么样去做行业研究，然后你去遇到客户了以后遇到问题你应该怎么解决，全是一些方法论的东西，他不会手把手的教，因为他知道我这样去教你我给你的指导说不定也是错的，我需要告诉你方法你自己去一步一步去摸索，这样的话这些学生经过比如半年一年时间的自己的摸索自己的实战经验的积累，他出来的这些项目的成熟程度就比我们的项目的成熟程度要高很多。然后再说回到之前我在 PMP 的工作经验，我们之前在 PMP 投的项目主要的选择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科技背景的，就是一定是要有技术门槛的，领先市场至少半年到一年以上的这种技术我们去投， 但是这些创业者呢，就是有很多是院所出来的，包括之前在 BAT 做的，手里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技术以及非常好的想法，但是他从商业的角度、商业模式以及这个展现方面，很明显是不足以撑起一个项目。就是他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研发人员或者研发带头人，但他没有办法带领一支企业突出重围活下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担心的一个点，这也是中国目前的创业项目最缺乏的一个东西，也是我们创业服务目前做的最不到位的一个地方。 嗯，所以您要开始来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这个是之前跟石总聊的大家的观点特别一致的一个地方，就觉得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去帮助创业者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去在这个市场至少存活下来，然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壮大，我们需要帮助他们。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这是很多创业者就是会存在一个大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跟很多创业者有过一些接触。 对， 是什么样的问题让您觉得您是可以很有效的来帮助他们或者来改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呢？ 嗯，因为我跟项目接触会比较多，基本上天天都跟项目在打交道。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项目的一些问题，我就举个例子吧。就像之前在 PMP 的时候遇到有一个项目是做的 VR 的技术的手势识别的，那个时候市场的热点大家都在投一体机、终端设备或者说是做内容这些方面去投资。当时那个项目它在手势识别领域已经做的还不错了，但手势识别呢在国际上美国有一家公司已经融了几轮资了，做的还不错，但国内目前这个技术还比较落后。那他们技术做得不错，那哥们儿我跟他也聊了几回，整个团队的进度啊、能力啊都非常的不错，但是他也是在模式啊、展现方面没有人去帮助他，所以说他在对接资本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他会参加了很多这种包括这个创业大赛啊、展会什么，都取得了还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人去给他做实质性的投资，这是他非常困惑的一点。当时我接触他的时候，他们已经运行的比较困难了，很难去找到这种契合点。后来应该是过了半年吧，一年，慢慢的，我也跟他接触，别人也跟他接触，慢慢的去他去打磨这个东西，后来还是走上了正轨。但是，这是运气比较好的，最后他慢慢摸索出来了，把这个商业模式啊和这个展现啊都打磨好了。但是更多的这种案例是没有打磨好，最后因为没有资本给他续上命，后来慢慢的也就不行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非常好的模式，可以改变一些东西的。 嗯，所以说很多人都说投资是来投人，就是这个人他不仅仅是他个人品质啊，还有各方面就是综合的一些能力。 对。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因为我从 PE 开始往早期的走的， PE 的时候也看人，但看人的这个评价比重就会占的比较低一些，更多是看数据，包括你经营的数据，你的这个技术的领先性，包括专家评审啊，然后还有这个你的市场的反馈啊，你的客户的调查啊，就这些东西，一些客观的东西。但到早期项目，特别是非常早期种子期的项目，可能说根本就没有这些数据可以参考，而且他做的事情可能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所以更多的这个关注点都会在人本身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他身上是不是带有技术，或者说他的想法是不是别人没有想过。但另一方面，创业者需要打动投资人的最大的一点就是你要让投资人相信你能做到，即使说你提出来的这个想法什么东西有诸多的这种漏洞有问题，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完完全全一点缝隙都不留的这种解决方案，肯定都有问题。投资人也好，客户也好，你要挑毛病总是能挑出来的。但是你一定要给人传达这么一种信心，让别人相信你能做得到。或者说更的直白一点，就是你要把自己卖出去， 就是营销。 对，营销，你把自己营销卖出去，让投资人才会青睐你，然后才会帮助你，大家才能扭到一块去做。这就像合伙做生意一样的，我相信你能做成，我就出钱，对吧？那如果我觉得你自己磕磕绊绊的，那我也很担心我的钱放在你这儿，但能不能做得好。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其实我跟石总聊了几轮了，我一直都想过来，但最终让我这个下定决心的，就是咱们车库咖啡的一个宣传片。当时我跟王爱人也在讨论我未来的这个工作的以及我的一些想法的一些事情，讨论不出个结果，然后我们就在网上就找一些车库咖啡的一些介绍，然后包括这个文字简单的，然后就找到了其实蛮久之前了，咱们车库咖啡的一个宣传片。当时那上面讲了一个项目，是一个盲人手机的。当时我看了以后，我的感触很深，我爱人的感触也很深。我的感触很深，就是我当时一看，因为我在投资圈做这么多年，就是这种项目，其他任何一个机构都是不会去接的，不会去碰的。他会找各种各样客观的这种原因啊，或者说你这里没想好，那里是不是没解决啊什么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肯定是不会碰的。即使你把那些东西都解决，他也是不会碰的。他只会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来把你拒之门外。因为这个是一个面对少数群体的这么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项目，很难做。但是车库咖啡确实的帮人家在做，可能他没有做最后变做成一个独角兽，但车库咖啡帮他活下来了，他变成了一个正常可以经营的一个商业项目，或者说说的高一点大一点，就是帮政府还会解决一部分就业的这个问题，也帮这些人群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这个位置，这说的大一点。但是我的感触深，就是真的车库咖啡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我爱人的感触也很深，他的可能另一个角度，因为他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他对盲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小的时候他姨妈把他带大的，他姨妈是一个盲人啊，然后在生活中也遇到各种各样的不便，然后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姨妈一是人好，而且能力也很强。我爱人小的时候，我岳母工作非常忙，平时没有时间来照料他，白天的时候都是我爱人他姨妈把他照料大的，所以当时他就感动说，你去吧，这个地方我支持你，你去干点事情出来，然后就过来。 有了他的支持， 对，我就更义无反顾了。 对，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接下来您在车库咖啡具体要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呢？ 是这样的，我们车库咖啡现在目前的创业服务建立的体系是我们叫三 G。最外围的是叫 GC Garage Cafe， 就是我们慈善事业的这种帮助大家所有的创业者进入创业圈子。我们的口号是你离创新只差一杯咖啡。就是我们的这个办公空间都是免费的，你只要过来买杯咖啡坐下来，你就可以办公了，办公一天。你第二天过来再买杯咖啡，其实你如果不买咖啡也无所谓，你只要来了你就办公就行。然后在这里你能接触到所有的人都是创业圈子人，大家可以去互相去聊去碰撞，包括我们的资源，我们在这办的这些一些午间半小时啊，这些小的活动什么的你都可以参与。然后我们也会跟你去聊，我们在每一个店里面都会有十到二十个创富人员蹲守，只要你一进门我们都会上来去跟你聊你的创业项目。所以说来我们这边的没有纯喝咖啡的休闲的人，全部都是创业者。这是我们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环境，是我们最外围的，我们叫 Garage Cafe。然后中间一点的呢是我们叫Garage Matrix GM 业务。GM 业务主要就是我们把一些有想法的或者说刚成立公司的刚上路的这些创业者，我们圈到一块儿，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服务，包括这个创业培训，然后一些基础的一些咨询。培训的话，像我刚刚提到了，就国内这块创业者差的最多的是商业模式的这个梳理以及这个展现。所以说我们会着重做两部分的工作，一部分是帮助他们做行业研究，我们不会告诉你这行业是怎么样的，我们去配人去帮你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教你这方法是怎么样的，甚至说带着你一步一步的去做。因为这些创业者，你比如说有些是做美容领域的这个创业的，他其实是前面也会有数年的美容领域的这个经验，所以他对市场有一些第一手的这个信息以及感触，他只是没有办法去归纳，没有办法去找到真正的切入点，或者说打动客户打动投资人的这么一个切入点。我们是帮他梳理一步一步的去达到这个点，我们也有配人做专门的这种工作坊，大家一块儿比如说一周两周打磨一个这个行业研究。这样的话他在行业研究的过程中慢慢慢慢的也把他自己的商业模式也会进行一个优化，然后优化完了以后，对于任何外面的合作方啊投资人来说，这个商业模式也就更加的可行。 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要跟他一块做行业研究。第二块的话是我们要帮助他去展现他的整个一个想法，包括他的优势，他的构想。这个市面上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我帮你做 PP 对吧，做个 PPT， 或者说是我告诉你怎么做 BP 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来看呢，就是文字上的以及在电脑里面或者在平面上大家看到的东西只是一小部分，你真正需要给人做的展现是你的这个人去跟人家去讲，对，去交流，你要把你的这些想法给人家讲明白。而你在讲的过程中，中国创业者或者说是中国人吧，大家的一个很弱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跟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很难把我们的所有的想法都表达出来，甚至说灌输到人家脑子里面去。所以我们要做的最基础的一个事就是把他们纠结起来，然后大家一块儿去看怎么去跟人交流，怎么去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让人家对你感觉到兴趣，怎么样在3到5分钟之内抓住你的听众的兴趣点， 对， 怎么样让人家觉得你讲的东西很有意思，人家愿意继续听。因为3到5分钟对于一个任何一个项目一个商业模式来说你没有办法讲透，你在跟人家交流的时候你能抓住人家的注意力的也就3到5分钟，但是你要把人家兴趣引起来，比如说跟投资人聊的时候让人家听完3到5分钟说，诶，这个人挺有意思，我想继续去了解，我觉得这个人能做点事儿，有些想法，这样的话你的目的就达到了。然后后面剩下的支撑呢就是靠你的实质性的这个业务做的有多实，包括你这个行业背景有多深，这些东西都是硬的，这个办法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任何一个创业者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他自身带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能把展现做好了以后就能让你获得更多的机会啊，做得更好。这是两个我们需要着重做在 GM 业务里面要做的这个，然后第三个也是我们最核心的业务，我们叫 GS Garage SproutSprout 就是抽芽增长，展现形式就是一个一个加速营。我们在加速营上面，任何一个加速营，我们所有入选以及最后排名出来靠前的团队，我们是一定要投资的。我们会拉一些友商机构一块，或者说一些这个天使投资人，还有我们自己，都会提供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启动资金，30到50万，甚至说到100万的这么一个水平。钱不多。但是一是一个认可，第二个是一个帮助，把他们带进投资圈。我们在这个业务的核心里面为什么是把这个资本要导入呢？其实对创业者来说有这么一个初始资金的一个认可，他能够去把一个想法，比如说我打一个样出来，然后让人家能看到这事还能做，至少他能再去融天使，或者说能往前再走一步。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有了一定的这个投资了以后，然后我们在后续帮他包括对接投资人啊，包括这个对接产业啊，这方面我们给他的帮助也能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回馈。项目的成长，我们跟他一块成长了以后，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就跑通了，我们会拿投资的所有的收益来继续支持我们广大的 GM 甚至 GC 的业务。因为 GC 业务你看过来以后，我们租下来的场地我们免费的提供给大家， 对， 我甚至说连我们咖啡卖的都比人家便宜，也比别人卖的少，你无所谓的去做，我们是无偿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业务来支撑，帮你在这个芸芸众生之中让你跑出来，跑得很牛很厉害了，然后我借助这些跑出来的这些项目的这些能力，然后进行一些资金回流来支持更多的人来成长，对，这就是我们整个一个生态的一个大逻辑这么去做的这么一件事情， 相当于一个循环一个圈，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这个事情就盘活了。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因为我们车库咖啡这个因为早期的这些价值观啊以及我们这些付出啊做得比较好，也比较受国家的认可，然后现在也已经写到这个 生活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